舒子音来了。她穿着牛仔裤，配白衬衣，像是要外出的样子。 小妮儿，有什么事吗？ 蓝小妮儿将她带到卧室的墙边，低声对她讲了正在发生的事。 怎么办呢？ 舒子云紧张地考虑一下。 带她到三楼的茶厅见面。 那好，我去了。 卢老头转身下楼待客去了。这个小茶厅是舒子云刚到别墅的时候和红鱼一起喝茶的地方。墙上的几幅《聊斋志异》的工笔画使这里的气氛很幽静，很神秘。此刻在这里见那个神秘的不速之客，舒子云心里自有安排。穿着一黑一红的两个女人进门来了。 尽管舒子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但那个黑女人的骨瘦如柴还是让她的心里紧了一下。而另一个年轻女子仿佛是个艳鬼，红色的低胸衣暴露出的胸脯给人有点儿不真实的感觉。 舒子云将蓝小妮儿介绍给他们。这位就是夫人了。 哦，幸会啊。 黑女人说， 我叫日饶秋谷啊，来这里有点生意上的事。 你住在黑山镇边街二号是吗？舒子音抢先发问，以此表示对他的情况很熟悉。黑女人倒为震惊，她完全没有料到这里的人会知道她的情况。 是的。哼，那里是我的老家呀，我出来做事已经很久了。 出来多久了呢？ 舒子音追问。 三年了吧。 黑女人只能招架了。蓝小妮在一旁听着，她的心里惊叫了一声。 三年，这不正是饶秋谷死后的时间吗？ 她不敢再看这个骨瘦如柴的黑衣女人，便将眼光投向那个红衣女人身上。看见她刀子似的嘴唇涂得血红，他想这两个女人怎么都这么可怕呀。 舒子云此时压住了内心的紧张，他说， 好吧，二位有什么生意要做吗？ 黑女人显然因舒子云的问话出她的意料而想退缩了，她说， 算了，洪老板不在，我们下次再来吧。 等一下，此时舒子云已经镇定下来了，她接着说， 不过我倒是有一笔生意想跟二位做一做。 什么呀？ 黑女人问。她一说话的时候，脖子下的锁骨就一动一动的。 你们看， 舒子云指着墙上的《聊斋》， 这几幅画很值钱，不知二位能够看上否？还有，这楼后面有一幅收藏多年的棺木，全柏木的，不知能否转卖出去。 你说笑话呢？ 黑女人突然阴冷的一笑，那嘶哑的嗓音叫人毛骨悚然。她说，